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是新书推荐，为大家带来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我的特殊月子》。很高兴，很荣幸，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感受。我们首先请出这本书的作者，同时呢，也是第一视频的董事、原执行总裁王纯女士。王纯，你好。 你好，大家好。 我的特殊月子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跟普通的人不太一样。 嗯， 这个不太一样究竟在哪里呢？这样，我们上来呢，先破破题。这本书为什么叫《我的特殊月子》呢？跟听众朋友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。 嗯，因为是特殊的人。为什么特殊呢？因为我年岁很大了，那时候要孩子，就是初产啊，高龄初产妇。我是在47岁有的两个宝宝，特殊的人在特殊的时间，刚才我也说了，这时间做的特殊的事儿，然后呢，我又有很多这种特殊的经历，因为我在这个怀孕前查体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查出来是糖尿病，二型糖尿病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的经历呢就比普通的这种孕妈妈就会更多。那个时候我的医生就说，你可能要吃很多苦，但是我没有感觉我还要吃多少苦，但是心里也会有准备啊，但是没想到会是以后这个样子啊，几乎就是步步闯关。我总是开玩笑就说，开始呢是我自己闯关，然后怀上之后呢是我跟我孩子们，我们三个人一块儿闯关，然后最后把孩子们生出来之后呢，我们仨又分别闯关。 对，我在看了您这个经历之后啊，我这个也是一直心情跌宕起伏，也为您捏着一把汗。不过一路走过来，现在是胜利了啊， 对对对对， 非常非常的好。因此呢，给很多大龄妈妈呀也带来了希望，同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，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。 对对，这也是写我这本书的这个初衷吧。我希望能够把我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呢跟大家分享，哪怕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，我觉得也是有用的。 我们手中呢也有一份数据哈，就是现在新增的妈妈啊，以中国为例呢，2-3千万，其中呢有40%都属于大龄妈妈啊。所谓这个大龄妈妈，有没有一个标准？就是您心中或者说大夫跟您说，什么叫做大龄妈妈？ 36岁以上。 36岁以上， 包括36岁，对。 哦，那我觉得我周边的很多同事都属于大龄妈妈呀。 应该是这样， 因为很多人 职场是这样，职场女性 要打拼事业嘛。 对， 然后等事业小有所成之后，觉得一切稳定了，发现自己的年龄， 对，回头一看年龄过了， 快40了，或者已经40多了。 对， 那您作为一位妈妈呢，同时是兼顾事业，我们知道您这个事业打拼的过程啊，这个也确实非常拼啊，真是蛮拼的。当然了，也是事业有成。书中有一章呢，就叫做《最好的年华给了工作》。回顾往昔，您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吗？ 不会，不会，包括也不会后悔我现在做大龄妈妈。因为开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这人心态比较好，比较乐观。我一直呢就认为我没有那么大，从大学毕业20多岁到30到40，一直没有感觉我的年龄在增长。但是会感觉我的精力会不断的会增加，但是始终不觉得年龄是一个什么问题，因为也是很乐观很自信。那么事业当然打拼也会有，从事业打拼的这过程中也会有不断的也会有一些挑战。 对， 当然也顾想不了这些事儿。那么后来呢，就发现自己就是40岁过后呢，就发现越来越喜欢孩子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看到孩子，以前呢看到孩子是喜欢，那么现在看到孩子呢就想去抱一抱亲一亲。 哦，哎，那我插一句，就是在40岁之前打拼的过程当中，没有特别坚定的想到去生一个孩子这个事情。 有啊， 有想啊，因为我一直没有想，就是说我这一生不要孩子，没有这种决心，没下这种决心， 嗯， 所以我一直还是想，还是希望能够有孩子，但是呢总觉得我还很年轻， 嗯， 我以后还可以 有机会， 哎，有机会， 有 的是时间，对对对， 嗯， 没想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反过来一回头看啊，我天，最好的这个生育的时间过去了， 都给了事业了， 嗯，对对对， 啊，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，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您下定决心非要孩子不可？ 我就觉得吧，我刚才说了一半，就说我看到孩子特别特别喜欢了，那个时候，谁家如果是你看，比如说以前大家坐在一块儿，有孩子的父母会经常的会说自己的孩子怎么怎么样，那个时候在年轻的时候，三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天天说这事儿，就是三句话不离他孩子， 烦不烦呀， 啊？对， 能聊点 别 的吗？ 说点 别 的吧，说点别的吧。但是到四十岁以后呢，就觉得哎，我能听进去，而且非常喜欢听。 嗯， 而且这个，我也特别喜欢跟孩子接触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心里头已经做好准备了，要做母亲了。我觉得呢，做母亲呢，我认为做母亲呢要有三点条件啊。第一个呢，你要有家庭财政，你要有准备。 嗯， 就是你钱你要有一个准备啊， 钱准备好， 对对，钱要准备好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的身体要准备好。这身体这方面我都不愁，我因为我一直是我认为我很健康很健康的，所以我认为我身体很好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心理要做好准备，你至少你要准备，就是说他晚上起来他要哭，他要喝奶， 就是你受得了那份累。 哎，对对对，你要说我愿意。我听孩子哭，实际上后来我就是跟我们月嫂我就学会，就孩子哭实际上是跟你在沟通， 嗯， 他在跟你说话，所以就说我愿意听孩子哭，我晚上愿意起来给他去这个冲奶呀，啊，什么什么，愿意给他崴屎崴尿，换句话说，对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心里做好准备要做母亲了，而且反过来一看呢，就说我这么大年岁了，如果再不要的话，也许可能这一辈子真的就要不了了。 嗯， 所以这个时候就提到很高的日程来了。这个在如果说以前在这个工作上有一方面就是说偏重工作的话，那么这方面的这个时候就更加偏重这方面生活这方面了。 嗯，其实 迫在眉睫。 对，迫在眉睫。但是这个时候就得找大夫去咨询一下。 嗯，对。 我看您在找医生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波三折呀。 嗯， 一开始似乎给您来了个下马威。 对，我在我四十五岁的时候，在我四十五岁那个时候，有点闲暇的功夫，然后呢，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就说，因为我和我先生呢，我们俩决心要孩子的时候呢，我先生就会把这消息就散布给我的朋友们，一方面呢，就是从朋友们那边呢得到一些这种信息帮助的信息哈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实际上也在鼓励我们自己的信息。 对对，啊。 然后呢，这个经我朋友的介绍，然后我呢就去到一个这个我们也算是中国吧最好的医院，也是最早做这个的医院，找到一个医生。当时呢，因为他给我定的呢，比如说是10点。比如说10点你到我这儿来，然后呢，我因为开会晚了半小时，然后我就觉得哎呀，特别特别过不去哈。 嗯， 我就到那时候我就说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说我晚了，没有任何再解释了，因为你错了。 嗯， 他就特别不高兴。 哦， 然后就说你出去吧，出去等我看完了以后你再进来。 哟，脾气挺大 啊。对对，当时态度很不好，然后我就乖乖的就等去了，因为毕竟我做的不对啊。 嗯， 然后就一个一个等，一直等到12点半快1点了。然后到那之后，他就告诉我：“你这个不行， 啊， 就一下就给我否定了， 就是 pass 了，就是相当于劝您别生了。” 哎，对对对，然后就说你这个根本就不行了。然后我就说：“我说你连检查都没有做哈，怎么就下这种结论呢？” 嗯， 哦，好，那就做个子宫内膜检查吧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子宫内膜检查是一个很痛苦的一项检查。 对， 而且这项检查呢，在我以后的这个求子路上啊，所有的医生都没有看过他的检查结果。我还直跟人讲，我说我有这个检查结果，人连看都没看，而且连做都没让做过。所以那时候我就，做这检查的时候很疼。然后后来我就反思，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有必要做这检查？ 嗯。 然后他做检查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那我做完检查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帮我看一下哈？”他说啊，不用了。然后我说嗯，他说哦，啊，那行，看也行吧， 就是完全是那种搪塞的那种， 就有点不负责任。 嗯，我觉得很，我觉得感觉很不好。然后，后来做那检查之后呢，从心灵上、从身体上，都受到了很大的创伤。 哦。 然后那时候那心里恨呢，我就特别感受到，就是说现在的医患关系为什么那么紧张哈？我说我这还是有朋友介绍，我说如果没有朋友介绍的话，可能我会跟他会起冲突的。嗯，然后我后来我就让他去看，他说我说不行嘛，就是不行嘛。 嗯， 后来我连听都不听，我就走了。 那这一次跟这个医生的交流应该说不太愉快。 嗯，很不愉快， 很不愉快。 所以我就把这事儿就给 又搁置了。 哎，又搁置了，搁置一搁置又搁置两年，就说不太想了，因为太痛苦了。那次弄完之后，就是造成了两次这个生理周期的是那种，两次到三次啊，都那种血崩，就那血非常量非常大的那种，所以我就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。 嗯，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说，不再想这事儿了， 就开始这个拒绝了啊，排斥了。 对对对，结果就在这么宝贵的时间，又耽误了两年， 又过两年，就是45，这就到47了。 对， 那这是第一次碰到这个医生。 嗯， 印象不是特别的好啊，应该说对 非常不好， 对您的信心啊 是非常非常 打击非常大。 对，因为作为一个医生来讲，患者到你面前来是完全把自己交给你了，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，我们都不会开飞机，我们上来之后完全就交给这个机组人员。对对对，而且你的信息也不对称。 嗯 啊，你也不懂，也不懂这怎么回事。尽管我以前是学医的，但是这么多年不在医学界了，它发展也很快。 嗯，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方面也不懂。 嗯， 所以让他这么一说的话，就一下子一棍子打死，就是那种感觉。 哦，那后来呢？后来怎么又去看医生了呢？ 那后来就是因为我先生不把这消息散到我的那个朋友吗？ 嗯， 然后他们就特别关心我，就说：“哎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没有消息呢？” 哦，都在等待，都在等待。 又开始又我，然后我就说这次感受什么什么不好，然后他们就开始鼓励我：“哎呀，谁谁谁啊，50多岁啊，怀孕生子怎么怎么样，非常顺利。谁谁谁甚至60岁， 就是有消息都第一时间发给你。” 对对对，有消息第一时间都告诉我，然后鼓励我。然后后来呢，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呢，就是拿着他的手机，有一次聚会嘛，他就特别高兴，他就看看我的两个儿子，我一看，哎呀，两个双胞胎的儿子，哎呀，非常非常棒， 嗯， 也心里头就又开始长草了， 养了开始。 对对对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好像做母亲这颗心还没有放下。 所以呢，最终呢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哈。 对， 当然后期遇到这些医生还不错了 啊，非常非常好。我就是那一次，也许可能这是这种曲线吧，那是最低最低的低谷。然后后来遇到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，和蔼，然后耐心的给你解释。然后在我受到比如说打击的时候，我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我也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候，因为我毕竟年岁大嘛，我也会有灰心的时候，他们会不断的去鼓励我，非常好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鼓励和这种关心的话，我相信我走不到现在。 是，没错。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，说有一句老话哈，叫做女人生孩子就如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您认可这句话吗？在这个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啊，有没有特别出乎意料或者是一些凶险的时候？ 有啊。我实际上这句话我是在生之前的那天晚上，我摸着肚皮跟我孩子就说的这句话。 哎呦 啊，然后那时候呢，这个因为转天就剖腹产了嘛，就前一天实际上也是挺兴奋的，就希望能孩子能出生。因为那时候呢，我的状态实际上不是很好，是水肿，然后那个双腿啊，就水浮肿啊，一直到腹部。 哎呦，这是 从脚到，也不太清楚，也许可能压迫还是或者怎么样。当时水肿的厉害呢，水肿因为好几个月嘛，我从3、4月份就开始水肿。那到最后那个从腹部以下的那个皮肤都是那种猪肝颜色。就是那种严重缺血的那种颜色啊。所以实际上很难受，而且再加上孩子压迫，然后躺不平，坐骨神经也疼，然后 反正诸多的这种因素吧， 就小毛病都出来了 啊。对对对，然后那时候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听到那个咕噜咕噜车把这个孕妇推走了去生产的时候，或者白天我就想，哎呀，下一个要是我多好， 就那时候迫不及待了，有点。 对对，但是呢，但实际上呢，理智又告诉我说，孩子在你肚子里待多待一天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大夫跟我讲，就多待一天呢，就是相当于在外面待上三天的这种发育过程。 哦。 所以呢，就是你，所以就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在自己肚子里面能多待，能待到什么时候待到什么时候。 就鼓励你别提前剖，是吧？ 哎，对对对，所以在剖之前呢，那天晚上我也特别兴奋，然后就，但是也知道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出现，然后就摸着肚皮就跟我的宝宝们说，我说宝宝们，我说明天呢，你们就要跟妈妈在这个鬼门关上走一遭，我说你们要坚强，要勇敢，妈妈相信你们。咱一起能闯过这个鬼门关，就是说的这句话，所以你刚才一说我觉得特别亲切。 就是相当于鼓励他们，同时也鼓励自己。 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真的是这样。实际上呢，从手术来讲呢，确实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我在手术把两个孩子拿出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咳嗽，就不明什么原因就咳嗽。然后我那个主治医生呢，就是主任医生，就跟麻醉医生说看看他为什么咳嗽。 嗯， 然后拿出第二个来呢，咳嗽就更加加剧，后来他们就给我一针镇静剂，就把这咳嗽就压下去了。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我才醒。 嗯， 后来呢，我就跟我的那个医生们就聊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如果不给你那镇静剂的话，很可能就会出现羊水栓塞。 哦， 羊水栓塞的结果，它栓在哪，就跟那个心肌梗塞一样， 嗯， 栓在哪就出现毛病了。如果栓在脑子的话，可能你这一辈子可能就是， 我知道， 哎， 就是脑血栓， 啊， 脑梗死那种感觉， 对，也许可能就人就会没了， 嗯， 所以实际上还是挺危险的。 哦，这回头想起来， 嗯，这回头想起来真的是这样，但是我当时是因为我一概不知嘛， 嗯，是，因为大家如果看了这样的一本书《我的特殊月子》呀。您就会跟着作者王春女士啊，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走一遭，同时呢也会观察到她的这个生理以及心理上的一个变化， 包括开始孕早期的时候的这种出血，就是先兆流产嘛，还有孕晚期的时候这种晚期的时候出血，那是很危险的， 嗯 啊，那时候我的医生们都挺紧张的，就觉得哎呦。这是一个不小的事儿，那时候出血还挺多的， 嗯， 啊，包括，我进到医院，我是提前一个多月就入院了，一直住到我生， 嗯， 然后呢，这个孩子早产还是， 嗯， 就是30周嘛就出来了，然后那时候刚住院的时候就给我，因为是保胎嘛，所以就给我输的那个硫酸镁，输硫酸镁的时候，就是基本上那个头晕的，就是看哪儿都转，就跟真的就跟踩了云彩一样。 嗯， 到云端了， 嗯， 然后看哪都转，然后看定了一个目标，只要我头稍一晃，或者是这个人稍一走，就跟那个鼠标以前有一个拖尾的那种鼠标一样， 哦， 好多影。然后这个后来我开始我还坚持这个做 B 超，我坚持我自己走着走，后来呢就是基本上走不了，打那个针，而且输那个液呢，一输呢就是一天，从早上9点一直输到能够输到那个晚上11-12点钟， 嗯， 这整个这一天都在输液。后来就走不了，就是他们用轮椅推着我去，比如说做 B 超什么的。我隔壁的那个人的他妈妈，他说我看见你隔壁的那个人呐，就是你隔壁那个孕妇啊，出来的时候从来就没有睁开过眼，就是他的那个状态比你差多了。那次你就应该更加的那个自信的，啊，那个， 啊， 鼓励他姑娘啊，对对对，鼓励他姑娘， 啊， 用我来鼓励他姑娘，对， 啊，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。确实经过了很多这个普通妈妈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事情， 其实看到您经历过这些啊， 嗯， 我相信有一些妈妈也感同身受， 嗯， 因为毕竟在一线城市啊， 嗯， 比方说北上广深啊， 嗯， 咱们就说北京吧， 嗯， 有很多这样的大龄产妇大龄妈妈， 嗯， 我周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同事啊， 嗯， 比方说他们大概在38-39岁， 嗯， 然后突然觉得哎，有个宝宝还是挺幸福的呀， 嗯， 要不然也生一个宝宝吧， 嗯， 哎，然后就生了。但同时呢，也有一些人，他们还在犹豫，还在纠结， 嗯， 我不知道对于这些人的话，您有没有特别想说的？ 嗯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我觉得呢，应该倾听自己的声音， 嗯， 因为你生孩子和你的事业打拼，它会有一个矛盾。 嗯， 因为它需要时间，你要进堂，你要进医院，你要去生宝宝，然后要带宝宝，有这么一段时间，至少，普通妈妈的话应该有这么一年左右的时间，大概。 您是怎么放下的？当时？ 我是必须得放下。因为这个我知道自己这个，因为我是通过试管婴儿来做的嘛， 嗯， 所以这个知道植入成功了的话，植入成功了，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啊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一般的孕妇他们会鼓励就说多走一走， 嗯， 多走动走动， 就该工作工作吧， 对，没错，他说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要多躺少动，而且呢，我觉得我这年龄已经其实上也失败了几次。那我觉得我这是最后一次，我给我自己的底线啊， 嗯， 因为我就想就是我是最后一次，如果这次要是做的不好的话，就没有成功的话，我就再也不想了。 哦，嗯， 啊，因为我要还有我的一摊事儿嘛， 嗯， 所以呢就是那么这次呢，我想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要做到最好，既然大夫说了少就是少动多躺，那我就基本上就躺了， 嗯， 所以我就嘎楞一下子 就把那些事儿全都抛到脑后了，然后就专门做这件事情。 对对对，嗯，就是把这事儿要做好。就说我的想法就是说，至少呢，不管它成与否，至少呢，我经过之后，我会扪心自问，就说，嗯，我做到了我最好的。 嗯，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大家说的呢，就是一个倾听自己的声音。如果比如说啊，如果你说我现在在这个事业这个通道上，我还有机会。而且这个机会就触手可及，我呢又希望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，然后给我一个自己的一个提升，那你可以去做，看看你的时间啊，看看你的年龄，你可以去做，做完回来之后还是要勇于去做这个大龄妈妈，因为我们有权利去做大龄母亲。 嗯哼， 所以呢就说不要太纠结，但是在这整个这过程中一定要乐观自信， 嗯， 就是倾听自己声音。你比如说我说我现在在这个事业通道里面，应该也差不多了啊， 嗯。 然后呢，我想要的目标呢，可能还有几年才能达到。那我希望你赶紧先把这事儿啊，做母亲的事儿先解决了， 先解决了。 啊，这是说的比较细了就， 对对对，好吧，今天也非常感谢王纯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的特殊月子，也希望这种特殊的经历呢，能够帮助很多大龄的妈妈， 嗯， 让他们第一。有自己一个正确的判断方法。 对， 第二个，如果真的笃定自己想要一个孩子，那可能该放下的就要放下， 勇敢的去尝试。 对，勇敢的去尝试， 嗯， 该努力的就要去努力。 没错没错。 好， 嗯， 家庭永远是我们的港湾啊，非常感谢王纯女士，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啊，我的特殊月子是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书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喽。朋友们，再会。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，独自蜷缩寂静暗头，低头沉默，哀愁拢心口。沉吟一首，不甘沦为堕落死囚，双目依旧定睛自由，飞絮和舟飘零逐流，尤其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斗，自述己用，扪心自语，足够道声再见，你的温柔，有人也罢，无人也罢，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春夏，放任又走吧，嘲笑我的面可虚假，一生为你扮演优雅，到头只是无情难可梦话，有人也罢，无人也罢，有

北京时间13点整。